大家好，又到星期六晏昼嘅城寨有落嘅时间啦。好多人都话咧，喺我节目里边咧就拣选嘅好多歌咧就都会令到大家想起某一个自己时代嘅一种嘅回忆啦。咁样，咁我相信咧，正如上一集我讲嘅呢个王家卫嘅电影配乐一样。好的音乐呢，它是会令到大家呢想返起那个电影里面的劇情，那个演员的演出和你看的时候的感觉，反而你不会记得那个劇情，而是因为那个音乐承载呢而令到你返去那套电影当日你看的时候那种的感觉。那我觉得音乐本身是有一种这样的特别的功能，记忆是需要有一个载体的，如果没有了这种载体呢，你所谓的记忆很抽象的，就是一种若有若无、隐隐约约、似曾相识的感觉，而没有了一种很实在原来真的曾经发生过的那种的想法。那就今天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带来的就是一首达明一派的作品，就是这个《石头记》1987年在达明一派一张很重要的唱片，就是里面的这个麦克陈少琪盡念二十面體填詞，就陳少琪作曲的一首的這個，我相信是在劉爾達作曲的，是在達明一派的音樂裏面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開創性，可以這麼說的一首歌。那也是帶出我今天的主題，就是達明一派黃耀明的音樂。咁當然有兩個階段啦，其實早期就係達明一派未拆火嗰陣時啦，然後跟住就到呢個達明一派單飛啦，劉爾達同黃耀明分開發展嗰陣時，咁黃耀明自己加盟咗呢個音樂工廠，一路推出嘅個人唱片等等。咁到今日，黃耀明咧仍然係屹立喺香港嘅樂壇，雖然喺呢個雨傘運動受到內地嘅封殺，好多嘢冇辦法再喺內地發行開演唱會。而原本的唱片公司亦都離開了，就獨立發展咁樣。但我相信以黃耀明的音樂的實力咧，絕對係足以咧係喺香港、台灣甚至係海外的華人咧係屹立不倒嘅。大家唔好以為要跪喺度喺大陸先揾到食，呢個係絕對錯誤。喺我認識香港流行音樂的年代咧，任何一個音樂人根本係冇辦法喺大陸賣唱片嘅，就算係鄧麗君都好啦，嗰啲係翻版的 cassette 帶嚟嘅，係唔可能公開發行嘅。但是那時的唱片工業，一顆又一顆的巨星呢，是不需要跪在那裡北望向著共產黨乞求一碗飯來吃。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香港人的自我矮化的一個，或者很多的建制派或者是出賣香港利益的人不斷在那裡洗腦的後果，就是說我們只要不黐住大陸佬，我們就吃屎了。黃耀明我自己好尊敬嘅一個歌星，唔單止係因為佢自己嘅政治立場，對好多社會事務啊，或者係同志平權啊等等呢啲嘅信念，而我更加欣賞嘅咧係達明一派同埋黃耀明嘅音樂。喺我自己讀大學嘅年代咧，文青嘅年代咧，就真係瘋狂地迷上呢個達明一派同埋係單飛之後嘅黃耀明。點解咧？我覺得因為在很多的香港的歌星里面，有一种这样的文艺腔或者文青风格的歌星呢是少之又少的。你想想那个年代，许冠杰刚才讲过，我们很早期讲过广东话黎彼得，即是将他一种的很草根很庶民的那种风格带入去这个摇滚乐里面，而弹出了这个许冠杰。咁然後跟住咧就到呢個嘅八十年代開始，日本流行音樂進入香港啦，就係話由呢個五輪真弓啊、呢個中島美雪啊、西城秀樹啊、澤田研二啊，佢哋改編啊谷川新司嘅歌咧，就造就咗呢個譚詠麟嘅呢個悠悠河畔嗰個唱片啦。然後係到呢個嘅 H2O 嘅呢個張國榮彈起啦等等。咁咧就音樂風格、歌詞嘅內容，都是没有一种本土文学的特色在这里。音乐风格是日式的流行曲的风格。而歌词的内容很多时候都是世界 key 的一种情歌来的。万能 key。你说他在马来西亚创作也得，台湾创作也得，香港创作都得。但我相信真正的即有个本土文学特色的流行音乐作品出现，我觉得达明一派很重要。在开始播这个石头记，是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这个，就是 魏兆恩寫，即係麥克寫佢自己點樣第一次填詞，其實就係幫達明一派填呢一首嘅《石頭記》。喺當時你睇到香港嘅嗰種嘅多元化同埋嗰種嘅包容性，今日大家喺度嘲笑呢個王家衛嘅電影話佢扮嘢，但你講扮嘢邊度比得上達明一派咧？係咪當初劉以達喺呢個登報紙招聘呢個音樂嘅拍檔組成呢個樂隊咁樣？當時嘅商台嘅 DJ 呢個黃耀明就去應徵，兩個人一拍即合，咁咧就喺餘爭嘅撮合底下改咗呢個名叫達明一派。咁就第一隻唱片一出，哇！形象已經好犀利啦，一個就長頭髮飄逸，一個就箭豬頭，咁咧就妖妖地咁樣，兩個都係。而去到《石頭記》咧，我覺得更加厲害嘅，第一個張唱片封面就蒙查查啦。你諗下，以香港嘅標準，而家我記得我喺一周刊嘅年代，如果揀相揀一張蒙啲松郁蒙嘅相，都俾個總編輯鬧到撲街嘅。其實就話：喂，大佬扮藝術家啊咁樣。咁正正咧，當時反而香港容得下一種藝術腔、文藝腔喺流行音樂裏邊。嗱，呢個我覺得係好難得，今時今日係容納唔到嘅，我覺得係。咁而《石頭記》大家都知咧，係源於呢個《紅樓夢》嘅其另外一個稱呼啦，就係叫《石頭記》。咁而呢個麥克田嘅歌詞咧，包括俊廉啊、陳少琪啊呢班人咧，就歌詞用咗好多嘅疊字，一開始就係絲絲點點計算。偏偏相差大遠，兜兜轉轉，係嘛？即係好多嘅《紅樓夢》裏邊講嘅喺呢個庭，即係深宮大宅裏邊發生嘅情愛嘅故事，然後最終係呢個一切化為烏有，即係看見他起高樓，看見他樓塌下，然後最後尾就係看破紅塵，一種咁樣嘅感覺。咁我覺得當時以八十年代即系僆仔啦，嗰阵时啱啱读紧大学，就觉得哇，点解可以香港嘅流行音乐创作可以一下子嘣一声跳到去咁嘅水平嘅咧？咁样咁，所以咧我自己就开始留意呢个达明一派嘅作品咧，反而就唔系佢好多有社会意识啊，或者系好上流行榜啊，或者系劲歌金曲啊嗰类嘅歌。我一路自己好中意嘅咧，就系正正就系一开始。剛才所講的這一首《石頭記》所奠下的那種的曲風和格式和那個的風格，所以在第二首歌選來的就是也不是相當流行的一首作品，我選了另外一個在最去年，我不記得去年還是前年，是一班的樂隊音樂人向達明一派致敬的一隻唱片，叫《達明一代》嘅里边假音吟唱嘅《四季交易会》。 再离离合合聚聚散散中，谁知是否拥有，谁管多么荒谬，任年年月月日日晚晚都继续竞投， 达明一代呢一只唱片咧，就系我近期啊，真系好少数咧，自己会揞钱买嘅呢个 CD 嚟嘅。其实咁点解咧？就系因为里边咧，其实系集合咗好多唔同嘅歌手咧，系向呢个达明一派致敬。咁就如果系致敬嘅乐队啊，能够可以集合到咁多新嘅，即系唔同嘅风格嘅歌星咧，有岑宁儿啦，有 S 17啦。有呢個假音人啦，有呢個 Sense Lion 啦，等等呢啲咧，我覺得係即係只有達明一派一個咁多變風格、咁多唔同類型嘅音樂喺唔同嘅階段有唔同嘅特色嘅音樂人咧，先至可以能夠吸納到咁多人咧，重新將佢嘅音樂編曲、編排、演唱嚟向呢個達明一派致敬。咁我覺得事實上在80年代很多從事日後從事音樂創作的人呢是受兩隊樂隊影響的，一是 Beyond， 這個無可否認，二是受達明一派，但兩種人是很不同的。達明一派音樂當時一路走的就是電子音樂的風格，是英倫電子音樂的風格，而他們的製作單位後面呢，黃耀明呢是有很清晰的形象，就是一種我覺得是幾文藝腔颓废唯美嗰种感觉，咁而 Beyond 咧就好阳光味好重，扯得好行，吉他好劲啊等等，系另外一种 style 嚟嘅。咁就当然啦，如果讲即系 full band 上阵演唱，现场演唱劲嘅，当然仲有呢个太极啊等等。咁但系达明一派嗰种嘅电子音乐风格咧，喺成个80年代香港嘅乐队风潮里边咧，是独树一次脱颖而出的。咁两个虽然就刘以达啊同埋黄耀明嗰个造型好吸引，但我成日觉得达明一派由一开始嗰阵时咧，实际上咧系有一种嘅对嗰个社会关怀同埋反映到个时代气息呢样嘢咧，系 Beyond 太极 Raiders 小岛等等呢啲乐队都做唔到嘅。我记得达明一派其中的一首歌《你还爱我吗》呢首，其实是写给英国宗主国的情书。而今天应该很高兴，我在城寨有乐一开始那一两集播咧， 播出嚟嗰陣時，自己好大感觸，因為嗰陣時就係喺啟德機場送別啊。咁呢個就係反映到當時喺呢個香港喺1984年之後所出現嘅移民潮。咁亦都有大亞灣之戀，大家知啦，核電廠啦。跟住1989年推出嘅《天問》啦。咁我睇嗰個版本咧，喺台灣同林憶蓮一齊唱呢個《天問》，我覺得係你咁講，即係無負於香港社會嘅音樂人，其實有幾多個咧？真正可以回應到時代而唱出到香港人嘅心聲，或者批判香港人嘅價值觀嘅，我相信到今日其實只係留喺度嘅，仍然企喺台上邊唱歌嘅係達明一派嘅黃耀明。我覺得雨傘運動佢唔企出嚟先至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因為我一路如果你睇住呢個樂隊話，包括黃耀明個人嘅變化嗰陣時咧。一個咁緊貼於香港社會、緊貼於時代脈搏嘅人咧，除非佢哋係埋沒良心，或者係揾食大過天，眼中只有人民幣。如果唔係嘅話，係一定會企出嚟回應呢個佔中呢一件事。咁所以達明一派嘅政治性，我覺得亦都係一路即係時間好快嘅，其實係30多年嘅事嚟。咁而呢30多年裏邊，我覺得能夠有一隻達明一代呢隻唱片，有14首歌，有13個唔同嘅音樂單位，然後咧就去唱翻達明一派嘅作品，又係有完全唔同風格嘅。特別如果你聽過《今夜星光燦爛》啊，《石頭記》嘅玩法咧，係完全唔同嘅。咁另外就係、是、我自己特別中意係阿岑靈兒嘅呢個《馬路天使》。咁就係佢嗰種一種比較即係爵士樂嘅風格，但係就會令到我哋翻翻去當日一個燈紅酒綠嗰種嘅日子裏面。咁頭先我揀嚟嘅就係呢個陳浩峰咧，即係呢個假音人嘅呢個四季交易會啦。咁而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就唔係出現喺呢個達明一代嘅唱片裏面，但係亦都係咧同達明一派緊密合作嘅嚟自人山人海呢一個音樂創作單位嘅一對電子音樂組合 Pixel Toy 嘅作品，就係、是、那個下午我在舊居消失。 從頭從認逐逐書信，從頭從認借你詞，從層層疊的相似裡。从从来没适应面前积斗的故居，从头从拾身边琐碎，从头从拾某印象，从从重叠的光影里，从从来没有两样那花香的记忆。茫茫如水一杯一支通过，如风的呼吸记忆于我，面对旧时听往日声音，如水一杯一支通过，如风的呼吸记忆于我，面对旧时看岁月 通过，如风的呼吸，记忆于我。 嗱，呢一首歌咧，当然你一睇个歌词咧，大家都知道系文艺腔，文青感觉相当之重啦。即系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当然就系烧咗以前嘅情人嘅情信啦。咁啊，咁就呢、這个填词嘅咧就系呢个何秀平，亦都系同阿黄耀明咧合作无间啦。好奇怪嘅，黄耀明嘅作品去到即系成名之后咧。他合作的班底呢，譬如電子音樂在人山人海裏面的一班的音樂人，梁基爵啊、蔡德才啊、李端行同埋呢個阿里安啊等等呢，咁多年都係同佢合作無間。咁呢個人山人海嘅創作單位，當然好多都係由進念二十面體呢個嘅即係香港前衛劇場嘅組織一路咁樣產生走出嚟嘅。咁佢哋我相信係喺好後生好後生已經係相識嘅大家。咁當時嘅進念可以咁講係培育咗香港好多嘅日後嘅喺唔同領域嘅創作人都係出自於進念，包括就係填詞嘅黃偉文啦，其實都係喺進念蒲過一段時間。咁就劇場嘅呢個林奕華啦、胡欣威啦，包括而家唱呢、這個頭先嘅呢個四季交易會嘅假音人呢，亦都係喺進念劇團裏面出嚟。黄耀明本人亦都系啦，我第一次睇其实就唔系睇唱歌，而系睇佢做舞台剧。咁嗰种简单 minimalism 嘅舞台剧嘅作风就亦都当时就俾人话扮嘢啦。咁好奇怪嘅，但系嗰阵时嘅香港咧，扮嘢就大家唔会觉得要秒或者要口诛笔伐，好似十恶不赦咁样嘅。嗰阵时觉得诶、你扮咪扮咯。坦白讲，边个流行音乐里边嘅唔系中意扮嘢先得噶？無論你是扮吉他的呢個喺高山劇場演出的呢個搖滾樂嘅又好，或者你是呢個英倫電子音樂唯美凄美自戀等等呢種 style 嘅也好，咪又係一個扮嘢嘅 image 嚟咯。咁所以咧就喺黃耀明離開咗呢個達明一派，即係分咗手之後咧，佢一段時間咧係首先加盟嘅咧就係呢個音樂工廠。我記得應該就是推出一隻叫《信望愛》的唱片，相當之艱辛，因為那首的主打歌叫《任紅塵》，裏面呢就亦都似石頭記的風格，但是就很艱澀啊。其實沒有了達明一派樂隊時代那種的 pop 的感覺。但是我到今天呢，我仍然很喜歡的就是他在音樂工廠年代推出的第二隻唱片，就是叫做《謝謝你的愛》。咁我相信當時嘅羅大佑係俾咗好大嘅創作空間呢個黃耀明。咁而黃耀明即係喺電子音樂啊唔同嘅，包括 reggae 等等咧，即係做到出神入化嘅咧，其實係謝謝你的愛呢一隻唱片裏邊嘅。所以好多人話：，我中意黃耀明嘅咩時期咧？咁樣，我到今日仍然覺得九十年代初，即係達明一派拆檔之後，黃耀明開始個人發展嘅第二隻唱片咧。到今日仍然是我覺得是黃耀明的音樂創作裏面最好最好的唱片。所以在這個揀來的呢，其實跟著之後呢有幾首呢都是來自這個《謝謝你的愛》的這一隻唱片裏面的。那就現在送給你的呢就不是的，不是來自這隻唱片，是一首我自己反而個人來講相當欣賞的，亦都是文藝 feel 的作品《無風的秋季》。 如果心將未曾輕輕暖透我的心，從此總是無人收到你這信，是最吸引像你的聲音自遠而近，逝去的光阴。 剛才介紹這個那個下午我最舊居蕭信，然後無風的秋季，就是無風的秋季就不是黃耀明唱的，而是一位即是另外一位歌手 Asia 女歌手唱，重新再編曲。咁跟住呢個文藝風一路你貫穿落去咧，我就會揀嚟嘅咧，就係嚟自魯迅一本差唔多可以係唯一一部嘅愛情小說，就喺小說集《彷徨》裏邊嘅一個其中一個短篇，就係呢個《傷逝》。咁就《傷逝》係被視為嘅魯迅小說裏邊係最複雜、最難解嘅其中一個小說嚟嘅。咁主人翁就係講呢個捐生啊，以第一人稱嘅方式嚟去敘述呢個1920年代嘅北京呢個捐生同呢個子君之間嘅愛情故事。咁就，但係我覺得黃耀明呢一首作品本身咧，只係借嗰個傷逝嚟去即係cross over， 帶出一種嘅文藝感覺。咁所以大家可以聽下黃耀明嘅作品《傷逝》。 濃情掠過，瞬間即逝，埋沒我心底。无从预计你的心内，容纳爱的空位，身边虚假留下的安慰，是你那边人造诣，从谈话里你的虚伪。蚕食我身体，谁能预计爱的新丽，全被猛火烧毁，种种苦楚全在心交替，像对我说 热爱枯萎，彼此的心停滞，终于不可维系，从徘徊寂寞路，令爱荒废，呼呼风声伶俐，追逐光阴流逝，从来未发现梦已封闭，无限痛苦但美丽。心停滞，终于不可维系，从徘徊寂寞路，令爱荒废，呼呼风声伶俐，催促光阴流逝，从来未发现梦已封闭，无限痛苦但美丽，彼此的心停滞，终于不可维系，从徘徊寂寞路，令爱荒废，呼呼风声伶俐，随着光阴流逝，从来未发现梦已封闭，无限痛苦但美丽。 在黄耀明的很多的作品里面，无论是他的歌的主题，创作的那个主调，还有包括是歌名，甚至那个的包装，都是跟文学、艺术、电影有关的。除了刚才的鲁迅的作小说《相逝》之外，跟着另外一首歌《爱比死更冷》，也都是可以来自这个德国的一个很出名的电影，就是这个华纳法斯宾达的一部的德国电影的一个中译名来的。即是近期也有一部《爱比死更冷》，都是大陆电影。就德文我就不懂了，但如果翻译成为英文就叫 Love is Cooler Than Death。那个音乐的编排呢，就是很即是电子音乐得来，我觉得是那个风格很多变，亦都唔系话只系单一嘅一种嘅电子音乐嘅。 在这个譬如謝謝你的愛裏面很多都是電子音樂 的創作，但是是可以有不同的節奏不同的曲風啊等等。這個愛比死更冷呢和跟著我揀來的另外一首又很不同的。在謝謝你的愛這個唱片裏面呢，除了這個有幾首呢，譬如四季歌啦，忽爾今夏啦，在節目結束之前呢，我都會仍然是在這個唱片裏面揀來的一首我覺得到今日都歷久常新的作品，叫做《邊走邊唱》。咁呢一首歌係讲出一种嘅，即係喺情路上面嘅一种都几荒凉寂寞嘅感觉。咁但係个曲调啊，其实就有电子音乐之外，有即係我耳仔唔係好靈，但係听到都嗰啲 beat 都有啲似reggae 嘅音乐嘅节奏嚟嘅。咁所以我就话呢个唱片本身係即係好可惜冇再重新再出版謝謝你的愛呢个唱片。如果有機會的話就都要買回一隻不知道還有沒有黑膠的唱片，就是這個聽回那個年代的黃耀明的音樂。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二月局促的天气，冒着窒息的空气，道别熟悉的天与地，扑过故居的气味，布满记忆的气味，再次接触的这样美。前路扑朔如冰天雪地，埋没必须要走的道理。道别并不需自觉，扶着自己的躯壳，就塞着书包往上学。爱你要牺牲快乐，放弃你都不快乐。又斩不断绳索，流落到有奇迹的角落，随便好笑的孤独过，是我对你不起，没法与你一起，但叫我远走的便是你，从你眼里出发，从你两臂出发，矛盾。 你一起，但叫我远走的便是你。 我再离不开这地，谁让我将这首歌赠你。